第71篇，老年人的祈祷。煞主，我托庇于你，我就永不会羞耻。求你照你的正义解救我，求你侧耳听我，并拯救我。求你做我避难的石壁，获救的堡垒，因为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堡垒。我的天主，求你由邪恶人的手中将我救出，由凶蛮横暴者的掌中使我获释。因为我主煞主，你是我的期望，你是我自幼唯一的仰仗。我自从在母胎中就仰赖了你，尚在母怀中，你就是我的托庇。我全心的希望，时时寄托于你。许多人都把我视作妖怪，你却做了我有力的仰赖。我要满口赞颂你，我要终日称扬你。在我年老时，求你不要抛弃我，在我气力衰弱时，不要远离我。不然，我的仇敌必要对我说，窥伺我命的人互相私议说，天主已经舍弃了他，你们追击他，捕捉他，因为无人再来救他。天主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天主，尽快来救我。愿那些谋杀我命的人走投无路，愿那些设法害我的人蒙受耻辱。我仍不断地期望你，每日加倍地赞美你。我的口要传述你的宽仁，终日不断宣扬你的救恩，因为我不知他们的数额。我要称扬我天主的伟大奇能，煞主，我要传述你独有的宽仁。天主，远自我幼年时，你已教导了我，直至今日，我仍宣示你的微妙。天主，既我发白年老，求你也不要离弃我。直至我将你的威力宣示给这一代，将你的奇能传述给下一代。天主，你的仁慈直达天际。天主，你行大事，谁可比你？你曾使我经历许多困苦艰难，现今仍然是你使我生活安全，并提拔我脱离了地下的深渊。求你增加我的尊位，求你再来给我安慰。我的天主，我要弹琴歌颂你的忠诚，以色列的圣者，我要鼓瑟向你歌颂。当我歌颂你时，我的双唇要欢腾，我那为你所救的灵魂也要欢腾。我的舌头也要终日传述你的仁慈，因为谋图伤害我的人蒙受了羞耻。